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在旧社会，曲艺艺人被看作是吃开口饭的下九流。解放后，他们和广大劳动人民一块儿翻身做了主人，成了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啊，依旧为您介绍一下荆门的相声名家，一块来跟您聊关于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那些故事。话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剧场当中是再见不到伤兵来捣乱，地痞流氓也不敢来敲诈勒索了，观众对艺人的态度跟以前相比有了显著的改进，而这一切都让曾经身处旧社会最底层的侯宝林十分的欣慰了。新生活终于来到了，成为了新社会文艺工作者的侯宝林也努力地想为新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在他看来，推出反映新时代的相声新作品就是自己最该做的事情，所以在1950年初，侯宝林配合婚姻法的宣传，第一次自己创作了一段相声作品，那就是后来成为了他代表作之一的《婚姻与迷信》。从这段相声开始，侯宝林说新演新的脚步是再没有停下过，他要用自己的创作和表演来颂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及这得来不易的幸福新生活。下面呢，一块来欣赏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这段《婚姻与迷信》。 您看新旧社会呀，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哎，全都不一样了。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是啊， 那老没平了， 老没平等，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是吗？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对， 妇女呢，附属品， 附属品， 哎，没地位， 哦，没有地位， 哎，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这个操持家务啊， 就管这个， 那可不是吗？ 是吧？ 嗯，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啊，有什么区别？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 带大字，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这怎么说呀？ 您没注意吗？ 啊， 形容男人 啊， 男子大丈夫， 嚯， 听这词儿多棒！ 嗯， 大老爷们儿， 是， 大小伙子， 呵， 大学生， 嗯，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啊，满带个大字儿，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儿， 怎么说呀？ 小丫头， 嗯， 小妞， 嗯。 小姑娘， 嗯，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好了， 小媳妇儿， 这，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子？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怎么？ 小寡妇， 好，和这小子老没离开，嗯，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哦， 那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转文呐，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啊， 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怎么说呀、 白话说吧， 嗯， 我老婆， 老婆， 我们那口子， 那口子， 我们家了的， 家了的，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他算哪一类呢？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啊， 嗯， 文言的是贱内， 哦， 头上先来个贱字 啊，贱内， 嗯，这行上就好不了， 嗯，怎么 贱吗？ 对，有个贱字吗？ 内子， 哦，内子，

那就在家待着吧， 哪也不敢去。 那不是吗？ 就在家待着， 诸事不宜吗？ 哎，什么事都不干， 哦， 话也少说， 我 往屋里一躺， 嗯， 一看书。 你看 这夏天这蚊子短不了啊。 那是啊， 再待着来个蚊子， 嗯， 到他腮帮子上啊，想那会儿来一顿改善生活。 改善生活？ 哎， 打算盯他现在。 嘿，嗯，一盯他呢，老头啊下意识的弄这手一拍这蚊子， 嗯， 啊别啊， 嗯， 拍腮帮子上了。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是啊， 拍的老头直呼噜呼，一想，哦， 嗯， 你看看没有，得亏我没出门啊， 嗯， 出门不定闯什么祸呢，诸事不宜吗？ 嗯， 你看我不敢动会，这还挨一嘴巴呢。 这挨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是啊，就说他这迷信呢。 你说迷信到什么程度上了？ 哎呀，可不能出门哦。 嗯， 这说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吧， 那就家待着吧， 住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半间炕。 嗯， 这房啊挺老了。 哎呦， 下午一下这个大雨， 嗯， 以后这房啊咔嚓一下子 怎么了？ 房塌了。 房塌了？ 哎， 哎呦， 房这一塌可坏了。 那么老头怎么样？ 老头给胡子里头了。 哎，好嘛， 老头在炕上躺着看书呢。 嗯， 这房塌的还好，没砸死人。 嗯， 怎么他这个房子当初盖的是硬山哥。 哦，硬山哥领。 哎，咔嚓一下子呀，嗯，这一头这领头糟了 啊， 掉下来了，戳到地下了。 哦， 他那一头呢， 嗯， 还在这个山墙上头呢。 哦， 整个的那么斜着坡。哎，可巧他躺那个地方啊， 嗯， 哎，正是个小窝铺。 你瞧， 可是街坊吓坏了。 那是，啊， 呼噜一下子大伙全跑出来， 嗯， 说可坏喽，老头在家呢没出门。 嗯， 这大伙儿街坊邻居都来了，七手八脚的就给抢东西。 你瞧瞧， 把窗户那儿拉开了。 嗯， 哎，拉开了一个洞，一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 嗯， 说这点没砸着，可能吓坏了。 嗯， 可能把老头吓晕了，赶紧往出拉吧。 对， 大伙儿伸手往出一拉他呀， 嗯嗯， 他在里边嚷上了， 嚷上， 别动别动。 怎么了？ 你们瞧就黄了， 这 要是不宜动土啊，明儿再弄。 嘿，这个迷信呢。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相声小段不宜动土。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经回忆说，是新中国成立的初期，相声改进小组有几场演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怎么说呢？侯宝林清楚地记得有一回演出是一个星期五，啊，那天从天亮开始下了瓢泼大雨，一直下到下午两点，这雨势才稍停。哈，这雨这大，同行当中有人觉得这种天儿是不会有人来听说相声的，晚上的演出肯定没多少人看。但是侯宝林却坚定地告诉他说：“你等着瞧，晚上一定满座。”最终侯宝林的回答成为了现实，而且不光这一场演出，此后连续几天的演出都是满座。侯宝林之所以敢如此肯定地给这么一个答案，原因就在于他了解观众，同时也相信相声改进小组节目的质量。其实不但广大的人民群众喜欢听侯宝林的相声，连毛主席也是侯宝林的相声迷呀。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首零点演唱的歌曲，叫《相信自己》。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跟您聊侯宝林先生为毛主席说相声的那些故事。稍后见。 有多少次挥汗如雨，伤痛曾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人在东方升起。多少次挥汗如雨，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诸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今儿我们依旧为你讲述荆门相声名家之名家，被誉为相声大师的侯宝林先生的故事。咱们上半段说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侯宝林就进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成为了一名文艺工作者。对于在说唱团工作的日子，侯宝林直到晚年都还是印象深刻。当然了，其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令他记忆犹新的，那就是为毛主席表演相声的场景。侯宝林啊，第一次为毛主席演出是在北京刚解放不久的时候。从毛主席当时爽朗的笑声中，侯宝林就能感觉出来毛主席喜欢相声，而且那是一听相声的行家。打这以后，毛主席每逢工作之余啊，就会把侯宝林请到住处给自己说两段。每次演出过后，毛主席都会带头鼓掌，而且经常会要求侯宝林再加演一小段。侯宝林回忆说，他当年曾经为毛主席表演过150多段相声。毛主席在欣赏侯宝林艺术的同时，还经常跟他谈论相声的传承和发展。对于毛主席的教诲，侯宝林一直铭记在心中。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段古月侯耀文等人表演的小品《毛泽东与侯宝林》。这个小品可以说是侯宝林当年和毛主席一起研究相声的一个历史的再现。 这首诗啊，各大报刊的主编他们都看了，非要发表不可。 好诗应该发表嘛。 另外呢，是郭老啊、茅盾呐、巴金呐、老舍他们老几位也都看了。 哦，他们几位都看过了？ 都看了。 那我们给您当好好听一听啊。 我这诗写得不好，让主席见笑。 不要客气。